我就这么刮风送给你半身温，到如今你参加了共产党，你又是一屯的当家人，党和群众信任你，他们就小恩小惠要做摆尾将你奉承，靠不了你他们找到旁人处，靠了你他们偷天换日乱户型，靠了你他们才能掌权柄，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为一封小山庄，印八字早已不在人民手，你不过过了他们的营生冲，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是堵着两耳不愿听，我的话也许是你不高兴光听啊，为党为同志我是一片真心呐、啊！ 谢谢，谢谢张琪的演唱，唱得相当不错。 我想，我们观众在用热烈的掌声，谢谢张琪的家人来陪伴他的演出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是11号选手张丽，她参赛的曲目是《秦香莲》中的《闯宫》。 父啊，我进的宫来，你不问上二老爹娘活是怎样，却让我们快快离开此地。你说出此话于心，活人呐、啊。 想你终日啼哭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说不尽的苦，不料想你仅仅三年，音信间宫殿破。

刚才是严桂祥演唱的《巡馆娘》，最后请听赵世普演唱的《站太平》。 Oh, 听众朋友，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听众朋友，再见。

快快上车吧，天不早了呀。 到底没有钱，把他把我请，他请我路不灵，动动心，做做痴心，我偏高兴，出去打扮不消停，装得我手忙脚又乱，我拿起起来忘了的，那就花鞋头上戴，那就疯狂往脚上戴，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，小小娃娘娘那脚你推推推的太太头发冷。 哎呀，不是我催你，去了完了咱就吃不着了。 急急忙忙把车上啊， 传统小戏戏牡丹。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故意刁难白牡丹，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万象更新，好汉卧金仙，百草苗有回春。

你说地他的地、 嗯、 你对又对不过他、 嗯、 难又难不倒他、嗯、我看你啊、 嗯、 还是顺步转舵吧。 哎，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，还算什么八洞神仙？ 嗯， 休了，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，谅他也说不出口。 姐，黄鼠狼方救命屁，就看这一哈子喽。 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味？ 怎么，你还要再点呐、 啊？怎么样啊？ 你点。 你听。 你点。 如此，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。 行。 走走